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爱妈有心意，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热线咨询400-818-6161。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959资讯快报。 6月6日，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克志深入到深泽县、安国市、博野县、礼县调研。赵克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主动融入协同发展大局，提升县域经济发展实力，以经济社会发展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6月6日，保定市2017年中考和普通高中招生政策正式出台，保定市省级示范性高中取消统招生，指标生的比例由 80% 调整为 100%。本市区主城区择校生扣减50分后排队录取。据悉，今年保定市继续对在2014年12月31日之前取得体育项目有关奖项、名次、称号的考生，经体育部门、教育部门复核复测合格后加5分。2018年取消该加分政策，所有往届初中毕业生均以社会考生身份报名参加中考，不得报考普通高中，可报考5年制含3+2高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我是佳辉，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树正气，讲团结，聚合力，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有苦恼会甜美结果，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听到了非常让人心旷神怡的声音，也让人非常非常舒心的婴儿小 baby 的笑声。我觉得孩子的笑是这个世界上最最最最纯真的笑了。那么北京时间的17:10，欢迎来到今天的先头客栈，问候大家，我是你们最爱的思娘。今天的节目当中哈，又是我一个人的主场了，没有人跟我抢话筒了，真开心呢。就感觉好像是一个麦霸，然后去了 KTV 没有人跟他抢歌了的那种感觉，就叫什么山大王。对，山大王说的就是我。不知道远在马来西亚的貂蝉能不能听到哈？貂蝉前两天特别好玩，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上呼唤我，说思娘思娘思娘你在干什么呀，我是貂蝉。当然那个时候思娘没上节目呀，我们这个公众账号还是让小二在运营的呢。但是小二就不相信是貂蝉，小二说你要干嘛呀这位听众。然后思娘貂蝉说你不认识我啦，我是貂蝉呀。然后小二说呵呵哒，黑人问号脸了，说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这位听众。然后貂蝉说我真的是貂蝉，你怎么不相信呢。然后小二说好吧，这位貂蝉你要干嘛呀。然后我就在这边看着小二和貂蝉哈，两个人僵持了10分钟不相上下。小二怎么都不相信的是貂蝉，貂蝉就硬要说我真的是貂蝉。然后直到后来我们小二才不得不折服哈，貂蝉直接发来了在马来西亚现场的照片。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小二说了貂蝉的很多坏话，他当着真貂蝉的面儿，他说我们那个又刁又难缠的貂蝉现在在马来西亚晒油呢，晒得灯光瓦亮的，可好看了。然后貂蝉在气得真的是估计要七窍流血八窍生烟了。好了，我们这个不调侃貂蝉了哈，这个来说说今天的主角吧。今天想和大家说的这个主角啊，是女孩子们最不能拒绝的，也是肉食动物们最不能拒绝的。它有着丰富的胶原蛋白，哎呦，这个东西可了不得啊，狂销10万只，半个娱乐圈都来打卡，听说连康熙爷都为他倾倒。这是什么呢？ 跟大家说，这就是在北京地区相当相当火的一家猪蹄儿店啊！我们要说的就是酱猪蹄儿，它是女孩子最不能拒绝的胶原蛋白，刚开店就狂销10万只，连康熙爷都为它倾倒，失传多年的老手艺终于被完美的还原啦！吃货们请和我一起欢呼，这个猪蹄儿叫什么？叫皇上同款酱猪蹄儿，小主们走起。首先来说，它可不是一只没有故事的猪蹄儿，这个猪蹄儿啊是康熙皇帝赞不绝口的。听说当年康熙爷微服私访的时候，在民间一个小客栈吃到了之后呢，就念念不忘，回来就让御膳房各种尝试寻方啊。但是这个你想吧哈，你作为一个皇帝，皇帝吃饭是什么样的呀？皇帝吃饭那筷子几乎都不用自己动手的，想吃什么一个眼神儿，这个旁边的伺候的总管大太监真是立马就把菜给夹过来了，对不对？你说这满汉全席108道菜呢，皇上要每一口都吃一口的话，这吃得过来吧也吃不过来吧，是吧？哎，所以说这康熙爷的这个性格，这个吃这口味也有一点独特哈。人家的那个皇上都吃的什么呀？银耳、琵琶炖雪梨是吧？什么藕粉、桂花糕啊，什么等等的非常精致的东西啊。这康熙爷拿起这个猪蹄儿就哎呦啃的呀，就是真的是康熙爷绝爱的东西哈。但是这么好吃的东西呢，却失传了。一直到近代的时候，中国药膳大师梁广杰先生查阅了大量的相关古籍和宫廷的食膳资料，反复研发，终于是还原了这一家猪蹄儿，叫做茯茶酱猪蹄儿当时的制作工艺，让失传的老手艺再现民间，同时也让咱们老百姓可以吃上皇上同款了，特别是康熙爷同款。好了，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的就是这家猪蹄儿哈。这个猪蹄儿的名字呢叫做扒蹄儿，扒呢就是一个足一个扒的那个扒哈，蹄儿呢就是猪蹄儿的蹄儿，店名就叫扒蹄儿，地址呢是位于西城区，不对，是东城区。啊，那我们有任何听众吃过这家扒蹄儿的哈，皇上都爱吃的，康熙爷独爱的扒蹄儿，您可以在公众账号鲜头客栈上来和我互动一下了。没有吃过的也不要紧，想吃吗？想吃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跟我一起流哈喇子吧，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了。好了，那互动的方式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鲜头客栈，我们来讨论讨论哈，这个猪蹄儿啊，好吃的和不好吃的有什么区别，您最喜欢吃哪家猪蹄儿啊？或者说是您最喜欢吃妈妈酱的、奶奶酱的、姥姥酱的都行，有什么独门的手艺跟我们分享一下也成啊。 有时候温柔腼腆，任谁都不会是他爱心的主人，靠近时缠绵缠绵，离开时不言不言，他总是忽热忽冷，忽近忽远，他可以一成不变，也可以瞬息万变，但是他不会为你做任何改变。 好音乐959，我总在 摔倒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2度，南风3到4级。高温37，又一波高温来袭，提醒您出门注意做好防晒措施。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 财富热线03123877772。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五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Paramount 途昂携磅礴之势而来，车长超5米，七人座宽式格局，用超大空间承载雄心壮志，更配备 2.5T V6 引擎，百公里加速 6.9 秒，以澎湃动力助强者一往无前。诚邀各位莅临展厅品鉴，体验途昂强者风范。 Paramount 途昂，强者雄心。 上汽大众凯威富雷销售热线6937-866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不再犹豫，北京时间的17:21，欢迎回来，这里是先头客栈，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到了猪蹄儿，哎呦喂，猪蹄儿可是很多人都难以抵挡的美食啊。刚才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说哈，留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认为你心目当中好吃的猪蹄儿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有听众跟我说哈，说这个这位听众名字叫做可惜我是水瓶座，他说哎呦喂，我是吃过这个好吃的也吃过不好吃的，我印象当中最好吃的猪蹄儿啊是一家无名小店，上大学的时候就在学校门口，他们家做的猪蹄儿骨头都可以说是酥的，然后根本不需要剔骨的，把那骨头轻轻拿着骨头啊，轻轻的一抖，这骨头就能整个的抽出来了，根本不需要去什么还得捧着这个抱着那个猪蹄啃啊什么的都不用。他说我觉得这样的猪蹄是最好吃的，特别的酥软，哎呦一口吃到嘴里面也哇，整个都是一个满足的感觉。但是我也吃过不好的猪蹄，他说我吃的不好的猪蹄就是觉得比如说一些真空包装的超市随便有卖的，感觉不是特别合我的个人胃口，吃起来就是觉得哎呀还得费劲巴力的去啃，这样的不太好。我觉得这位听众哈，你的口味和我的很相像啊，可塑之才，你这就会吃，对。 当然每个人的口感都不一样哈，就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个叫帕提儿，他们家呢就也有所谓的真空包装的猪蹄儿，但是人家虽然甭看人真空包装，但人家味道还真的是不错哈。帕提儿他们家别说是康熙爷爱吃，据说还有无数的明星都来捧场，为这只猪蹄儿自发代言，连李连杰和甄子丹两位功夫硬汉都拜倒在他的小蹄蹄之下。随便翻一下大众点评哈，吃货们的好评可以说是如潮啊，娘娘们该补一补啦。这个猪蹄儿啊，听说刚开店就狂销了10万只，店里有秘制猪蹄儿，还有猪肘、猪耳，哎，可以说是还原了失传的宫廷秘方。刚一进店就有香气扑鼻，原来是热着一锅老汤，这个老汤就是做猪蹄儿的秘诀所在啦。老汤酱色十足，味道也是香得不得了。当然啦，最特别的就是煮着的茯茶，是一种茶哈。茯茶就是这款猪蹄儿最特别的调料了，猪蹄儿与茶的结合，唇齿留香，百吃不腻。而用这种茶做出来的猪蹄儿的颜色是棕红的，特别的漂亮，而且还能够很好的除去肉的腥味，又能增加肉的浓香。这款茯茶酱猪蹄儿就是四娘我刚才说的，不是那么的像这个一出锅吃热乎的软软烂烂的哈，这个不是茯茶猪蹄儿的特点。一般的猪蹄儿我们说好吃的都是刚才我说的那种软软烂烂的，骨头直接就不需要啃，一屁就能就拿在手里抖一抖，这个肉就掉下来了，骨头都能整个的抽走的哈。茯茶酱猪蹄儿不是的，它很干净很利索啊，没有任何的什么汤汤水水啊乱七八糟的，是用真空包装的，而且这个推荐不能热吃，您得冷着吃，撕开这个塑料包塑封包装哈，直接哎拿手啃就可以了哈。听说吃起来还是非常过瘾的哈，口感超弹。那其实说完这个茯茶酱猪蹄儿啊，我四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最想要吃的，叫做芝士烤猪蹄儿。芝士，大家知道芝士是什么吗？吃披萨的都知道，吃焗饭的也都知道。一勺子挖下去，整个都是拉丝儿的。哎呦，我觉得，反正我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芝士迷，就像那天我们说的那个芝士馅儿的包子一样，披萨馅儿包子哈，它里面用的就是芝士。那今天，哎呦，跟大家说，万能的芝士又来啦，芝士烤猪蹄儿。我感觉芝士配一切都好吃，像我这样的芝士党呢，绝不接受质疑。在猪蹄儿上放足了这个叫马苏里拉芝士，对，然后热腾腾的一端上来的时候哈，把那个猪蹄儿，因为都是切成小块了，您让筷子这么一夹，往上一拉一起，又浓浓的密丝丝的这个芝士的丝儿全就拉起来了，然后再拿着筷子一卷一卷一卷，卷上那么几圈哈，这个就有点像这个卷成了那种大鸡腿的那种感觉，然后直接入口一吃，哎呦，香甜的芝士配上软糯的猪蹄儿，人生就是那么的完美。芝士味的猪蹄儿，用芝士和猪蹄儿相碰撞，能够产生怎么样的味蕾的火花呢？有没有人吃过芝士猪蹄儿呢？如果您吃过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和我来互动一下哈。芝士味的大猪蹄儿是什么样子的？那互动的地址呢，就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着吃喝的偷，客栈的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客栈里面吃大猪蹄儿，而且还是芝士味的。爱芝士者都是好孩子，哈哈。 我喜欢这样的移动，让爱我的人找不到我。我喜欢像自由的飞鸟，让不同的天空陪伴。

眼大落，不满书本内永不曾解说，说什么是彷徨，如何有否升降，每无意太快高长大落，将唱片歌词再三低头看，看什么是情人，为谁会放糖，望见他在偷笑，无端心跳跳，后跳跳，前跳跳，乱跳跳，人飘飘，随着火心钟声在呼叫，心情没法知晓，红彩恋爱了，后跳跳，前跳跳，乱跳跳，话人飘飘，学学学花仔练功音，伴我数上千年，红彩恋。 来自周华健，非常好玩的一首歌曲哈，叫做《皇后大道上彩虹妹妹的故事》。我们今天，先头客栈哈，要和大家聊的就是猪蹄儿的那些事儿。哎，有多少人喜欢吃猪蹄儿啊？我觉得可以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啦。反正我是特别的喜欢吃猪蹄儿，我特别喜欢吃，咱们北京呢有一个可以说不是特别广的一个连锁店吧。 但是大街小巷上还崩星的能看到他们家的这个面孔。这家连锁店叫好嫂子，然后呢他家的酱猪蹄儿啊，我个人觉得就是一绝，这个属于比较软烂软烂的那种。哎呀，拿着那个猪蹄儿的骨头呀，您哎抖一抖抖一抖，那个肉就全都下来了，整个骨头可以非常完整的抖出来，软烂软烂的，入口即化的感觉。哎呦，吃一口进去啊，觉得特别特别的满足，满嘴都是胶原蛋白，好像瞬间就觉得自己的皮肤好起来了。当然了，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家猪蹄儿哈，叫帕蹄儿。帕蹄儿是一个有故事的猪蹄儿，它是当初康熙皇帝微服私巡的时候吃到的一家猪蹄儿，然后回宫之后呀，就对他们家的猪蹄儿是念念不忘啊，于是就派这个御膳房御厨，不行，你必须要去给我研究人家是怎么做的，你要给我做出一模一样的来。这可难为死御膳房的师傅了，也是历经了好久哈，但是都不能够这个讨得康熙爷的欢心哈。但是其实话说回来，很多人都说哈，可能这个猪蹄儿并不是那么的好吃，只是说康熙爷微服私访的时候没有吃到太多的大鱼大肉，吃的都是老百姓吃的什么粗粮，所以这个时候让康熙爷吃上这么一块猪蹄儿，康熙爷一定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吃。但是一旦他回宫之后呢，每天你看又是满汉全席的这个大鱼大肉的伺候着，这个猪蹄儿啊，即使御膳房的御厨们做的再怎么好吃，康熙爷也吃不出他在民间时候吃的那个味道了，是吧？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帕蹄儿哈，甭管怎么说，它也是康熙爷所钟爱的。一直到后来的时候，才有一位大师，开始潜心的研究古籍，然后采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尝试，终于还原了那个年代明朝时候康熙爷吃的那个非常非常好吃的猪蹄儿。我们有听众哈都在怪我说，哎呀，开着车哈喇子都溜方向盘上了。我就想说，你哈喇子怎么能溜方向盘上呢？你哈喇子即使留下来，也应该是被你的肚子给接住了呀，对不对？反正我开车的时候基本上是被肚子给接住了。一般我觉得这个心头客栈的听友哈，这个肚子肯定都不小。哎，我觉得我应该没猜错吧。好了，我们继续来说帕蹄儿哈。帕蹄儿除了这个传统的酱猪蹄儿以外哈，它有几个比较好的口味儿。第一个呢叫茯茶酱猪蹄儿，茯茶是一种茶，把茶和猪蹄儿相结合起来，去掉了猪蹄儿的油腻，吃起来非常的爽口。那第二种呢叫茯茶辣猪蹄儿，也是用茶茯茶做的，但是它加入了辣椒在里面。说这个辣椒的口感一层一层的涌上来，越吃越爽。因为有茯茶，所以猪蹄儿不油腻，没有一点点的肥油，整个猪蹄儿吃起来很筋的，只有皮与筋，特别的香糯。第三种呢就是刚才节目当中反复跟大家说的，也是四娘我特别喜欢吃的，特别特别想要尝试一下的，特别特别想到都口水都忍不住的，叫芝士烤猪蹄儿。哎呦，糯糯的浓浓的芝士，放足了芝士呀，您拿着那个筷子夹一块猪蹄儿上来，那芝士拉的那个丝儿能拉上一米长，然后你再卷啊卷啊卷啊卷，把芝士全部剪到猪蹄儿上，一口再咬下去，哇，太享受了，人间美味啊。我觉得我现在吃着空气，感觉我在吃芝士猪蹄儿。好了，那第三种呢也是大家都广受好评的，叫做香辣烤猪蹄儿。上烤箱烤10分钟就能够听到油脂的滋滋儿的那个声音，刚端上来的时候可不能马上吃哈，烫。除了烫以外呢，还有一个步骤，就是得抹上一层特制的辣椒酱， 这个辣椒酱也是帕提尔他们家自制的，辣椒的香味啊顿时就出来了，说那叫一个香啊，简直是无法形容。帕提尔他们家的辣椒酱也是非常的独特，要给大家推荐这个辣椒酱哈，你开味就能开罐就能闻到浓郁的辣椒香。刚吃的时候呢，可能你觉得不辣，还在沾沾自喜，哎，一点也不辣呀。但是这个时候辣味儿啊，突然之间的就上来了，属于阶梯型的那种辣，哇，太刺激了。这个辣椒酱呢，不光可以配猪蹄儿、拌饭、夹馒头里什么的呀，都行。哎，被誉为是新一代的宅男女神。为什么叫新一代的宅男女神？为什么要叫新一代的宅男女神呢？因为你们知道老一代的宅男女神是谁吗？给大家讲个段子哈，关于老一代的宅男女神的，就是说，世界上有那么一个女人，让所有的男人，满脸憋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心跳加速，血液往大脑上涌，激动的不能再激动的这个女人，您知道是谁吗？老干妈。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配上一个笑的笑声？没错，就是老干妈，她是旧一代的宅男女神，那新一代的宅男女神就是这个帕提尔家的辣椒酱啦。好，我们有听众哈，叫仰望天空放肆的笑，他跟我说，他说我儿子喜欢吃芝士，求地址。别着急哈，地址我马上就给您公布一下。我们来说一说哈，今天说的这个康熙爷儿都爱吃的猪蹄儿，它的名字呢叫做帕提酱猪蹄儿。帕呢就是一个足字旁一个八的帕，哎，帕提儿哈，提就是提字的提，帕提儿酱猪蹄儿。它的地址是位于新街口南大街138号，新街口南大街138号，营业时间呢是早晨10点到晚上的9点，但是他家猪蹄儿确实不便宜，人均呢得55块钱。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6月26日，盛通郊区广场长影体验点隆重开业。 慕斯、施华士、喜临门、爱伊瑞斯、欧派、索菲亚、马可波罗、蒙娜丽莎、科勒、箭牌、恒杰、他他、圣象、德尔、特普利、瑞宝、松下、欧普、A.O. 史密斯、方太等几十家品牌进驻，为房山消费者打造高端消费主场，为您提供高品质的家居体验。盛通郊区广场长影体验店，恭候您的光临。地址：原长阳环岛东北侧，电话89358878。 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财富热线03123877772。 KX 七以硬朗外形诠释越野风格，宽绰7座空间承载观澜，2.0T 澎湃动力御风而行，现已全新上市。 详询北京汉清宏宇 4S 店东风悦达起亚。

客栈， 仙头客栈， 仙头客栈， 仙头客栈， 仙头客栈开张啦！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仙头客栈开门喽！ 你这看不惑的天亮，我原来的模样被时间释放。 哎，听到乔任梁的复活，北京时间的17:57哈，今天的仙头客栈马上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一家店呢，叫做扒蹄儿酱猪蹄儿，据说是康熙爷儿特别喜欢吃的哈。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点评，哎，有网友说哈，说和好友约了来护国寺这边找食儿吃，偶然发现一家很亮眼的大红色门脸儿。扒蹄，哎，难道是猪蹄儿店吗？嘿嘿，我们都超爱啃猪蹄儿，赶紧去探探究竟。刚走到门口，就被一面大红色的墙吸引了，上面挂满了老板和明星的合影，店门口的屏幕上还循环播放着美食地图一探到底的节目。果然是一家主营猪蹄儿的美食小店哈，那位置呢就在于新街口南大街138号平安里地铁 A 口出来，往北走50米，路东大红色的招牌很容易就看到了。环境说不大的一家小店，干干净净，店内有堂食的几把高脚椅以及简约的就餐位。餐品呢说主要的是茯茶酱猪蹄儿、茯茶酱猪耳和茯茶酱猪肘，还有独家推出的堂食新品原味酱香烤猪蹄儿、香辣烤猪蹄儿和芝士烤猪蹄儿。我们点了芝士烤猪蹄儿、香辣烤猪蹄儿、酱猪耳和一小块酱猪肘，店员麻利儿的给我们烤上猪蹄儿之后，热情的给我们倒茶，还介绍说呀，这个茶是茯茶，有降脂去油腻的功效。哎呀，这不是想吃美食又怕长肉肉的绝配吗？哈哈，猪蹄儿烤好了，我们来看芝士烤猪蹄儿。所有烤猪蹄儿都是用的酱香原味猪蹄儿，芝士猪蹄儿上面的芝士真的是太实在了，厚厚的一层，奶香浓郁，猪蹄儿酱香浓郁，口感软烂。原来芝士不只属于披萨，和烤猪蹄儿也很搭哦。继续香辣烤猪蹄儿，小店的辣酱是秘制的配方，确实好吃，分为微辣、中辣和特辣三种，我们选了微辣，味道刚刚好，加了辣酱不腻。他们家的猪蹄儿没有太多油腻的脂肪。